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昨天开幕，整个展览共设置6个展区，清明上河图、琼木影院、大美中国影像长廊、40年群众服装变化展及时光博物馆。展览利用图片、视频、实物展及现场互动等多种形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2019年北京博物馆通票首发仪式昨天在首都博物馆举行。2019年通票共收集了历史、科技、艺术、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免费开放博物馆共5大类115家北京地区的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景点，绝大多数提供2人次免费或优惠折扣。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来自白俄罗斯的8位艺术家的10几件精彩作品。这次参展的8位当代白俄罗斯艺术家是20世纪50到6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代表了白俄罗斯成熟的当代艺术。展览将展出到本月18号。写意的海，吴晓林油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50多幅作品，是他不同时期绘制胶东大海的部分代表作，同时还展示了他学艺之旅的部分优秀作品。中国嘉德2018年秋季拍卖会暨25周年庆典拍卖会将于本月20号举锤，拍卖预展将于本月17号到19号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据透露，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近现代艺术大家的多件作品将在大观夜场亮相。著名作家张楚最新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作品包括《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听他说》等等。张楚表示，这本书关注的就是普罗大众的生活史。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本市组织召开2018至2019年采暖季攻坚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会上指出，采暖季期间重污染过程易发多发，时间长峰值高，一直是全年大气污染最严重的阶段，影响广大市民蓝天获得感。会议确定了秋冬季北京市及各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目标，并细化提出了10大类29项攻坚措施。明天本市将正式进入2018到2019年供热季，为本市西北部地区提供热源的大唐高井热电站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并利用国际先进的数据监测诊断技术，通过智慧监测24小时全天候为热电设备体检，确保今冬首都供热万无一失。石景山区在全市率先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社会化解纠纷服务共享平台昨天上线，百姓遇到纠纷可以在线提交调解申请，然后就会有调解员组织开展调解，足不出户解决纠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应用，平台已经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17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扩散条件极差，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夜间有雾或者是轻雾， 目前呢仍处于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外出呢请您要注意健康防护。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扩散条件是逐渐的转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雾转中度到重度的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中度转重度的霾转雾，后半夜呢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者是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王威。 希望大家还找得到我们的门儿。 还好， 还好啊，因为这雾和这个霾啊遇到一块儿了。所以呢能见度非常的差， 是 尤其今天早上大概5点多钟到这个8点多钟的时候，就早高峰的那一段时间，哎呦，那真是雾大， 是的， 很多朋友都说走在路上不知道该从哪个口出， 嚯， 就不约摸着好像是该出了，但又不敢，因为离那牌特别近，但也看不着。 是的，那像我的朋友圈有很多的朋友今天一早都准备坐飞机要去广州那边参加车展嘛， 哦， 啊，所以他们的飞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包括另外有一些朋友呢都要开车，可能走高速，那北京今天很多条高速路都是因为雾大，所以都在封路。 是的，但是也请大家不要着急，刚刚天气预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说从明天开始，这雾呢是逐渐的消散，就开始南下了，整片的这一块云彩也好啊，雾也好啊，霾也好啊，慢慢的在清走，所以大家耐心一点。 对，不过呢在此也得提醒大家，因为比如说今天到了晚上，可能在西部或者北部地区会有小雨， 是的， 有可能会有雨夹雪的现象，而且呢在其次也得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出行的话，最好有一点防护的措施吧。 是的，是的，尤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点开。 是， 昨天晚上都已经10点多的时候， 还堵车呢， 堵在了南五环那边 啊， 应该是哪个桥，我还具体有点忘了。反正堵的面积还挺长的，应该是大货车的一个事故。而且今天一早我又看见北五环来广营桥那边也发生了一起事故，而且有人员的伤亡，死伤。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这个极端天气下呀，大家尽量把车速放慢。 是的， 是吧？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要说两个主题。 当然有一个重点，一个次重点，因为这个次重点呢，实际上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实际上会请他们的人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先预热一下吧。 预热一下，因为这个双十一也是刚刚过。 哎， 刚刚大家也听这个广告了。 哎， 一号新家，人家在1118，也就是11月18号，开启了暖冬家装节， 999。 就绝对999，都含什么？一会儿我跟你说说啊。人家起了一个名字叫“晴暖冬日，惠动京城”，而且呢，一号新家大家经常听广告也知道，这也是全包全配的一个精装，全屋呢有16件家具，一价全含， 嚯！ 竖级施工工艺。什么叫竖级？就是因为一号新家的很多设计师，都是设计别墅的。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 比较深吧。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全都是一群设计师组成的。 是的，没错。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服务体验、装修体验是非常让您省心的，什么也不用管，也只需要999元每平米，您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在11月18号呢，他们的活动期间，您只要进店就可以享受6重好礼，而且您到店里边的这车费也可以享受报销补贴。 嚯，那我得从远地儿来， 我回趟河南打一车过来。而且您叫到那儿之后呢，您只要签到，您说我就是去看看，我不一定定啊，没事儿，您只要签到就可以领取一个冬季的暖手礼。 哦， 是什么？您到那儿就知道了。 哦， 还有这个砸金蛋抽奖活动， 嚯， 100%中奖。 哦，全是暖宝宝 估计最少也是个暖宝宝，微波炉、电烤箱，这都是奖品里边的。 哦， 随时等着您拿。 不错，不错。 而且如果您觉得哎呦我一看还不错哈，我想签约，当天签约的话，滚筒洗衣机啊，55寸的智能高清电视啊，3开门的冰箱啊，3选2。 嚯， 这三个您选两个可以拿走。 也就是说就肯定是免费的呗。 是的，当天签约啊，而且还免费升级智能防漏阀，20万防护保险。这个是具体是什么我都不太清楚，防护保险是什么意思呢？ 反正有很多的未知吧，就比如说金蛋里头100%中奖，这个奖品都是什么呀，然后包括那个15样家具， 对， 都包括什么呀。 是，反正这个具体的内容您可以收听我们周五的节目啊，周五的时候我们会一一帮您解答。另外呢还有很多爆款单品大促销，时尚的家具，大牌的主材，折上折，优惠享不停啊。11月18号一号新家等着各位。电话号码呢您记住，您可以提前打电话稍微咨询一下，400-876-4888，400-876-4888。具体活动的详情您可以到店内去看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周五我们的直播啊，一号新家的这个 设计师 负责人，设计师都会到这个直播间来跟您具体答疑解惑。 好， 好， 我们再来说今天的重点，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对，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聊一聊，在这个看不出来色彩的这一天，我们聊一聊色彩的事儿。 特别好，这样的话显得很温暖。 对，这个而且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我觉得特别合适。他是中国色彩协会的会员，而且也是中国室内设计师学会的会员，是北京 DIC and Way 空间定制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兼设计总监叶志宏，欢迎你。 呀，还有 and Way 呢？ 啊，就是跟 我也是他们 搭伙是吗？ 哦，特别好， 一块儿出的资哈。 Hello， 来，对着话筒， 你可以说话了。 对对对，要跟听众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志宏。 好， 欢迎欢迎欢迎。 今天咱们聊的是关于色彩的一些内容啊。先问一下叶志宏，就是您说色彩协会，这个我还真的是很少听说，色彩协会是什么呢？都是一些画家和设计师组成的一个协会组织吗？ 或者说咱们都偏重要干什么？ 这个色彩协会其实已经进入这个色彩协会已经好多年了，然后这个色彩协会里边其实他人蛮多的，不光是您说的一些画家，像我们这种设计师啊，还有一些做服装设计师，包括 化妆师、 哦、对对对，化妆师 啊、 对 化妆师，嗯，他里边的这个职业蛮多的， 对， 嗯， 这就 然后 没事，您接着说。 这个色彩协会它主要是针对每年的流行趋势，因为国际上它每年对这个色彩，像我们2018年会发布2019年的色彩的流行趋势，每年都会发布下一年的色彩流行趋势。 嗯、 那么这个色彩协会呢，它也会对国际上的这个流行趋势进行一下总结。那么在我们国内的话，把这个总结下来之后，然后发布到社会，这个色彩流行趋势就会应用到应该是各行各业。 嗯 嗯， 反正至少我就是从志宏说的这几个方向里有几个我可理解的 哦， 比如说一个呢，他说的那个画画的， 嗯， 因为身边认识画画的朋友很多嘛，然后他们对有一些色彩的感觉是很独到的。然后他理解也是很独到的，包括比如说像他们拿手机拍出来的东西，相片也好啊，感觉也好，好像就跟咱们平时不太一样。 嗯， 而且人家基本上没使任何所谓的什么滤镜啊， 人家不用调色的， 不用，就啪、 哦、 那么一拍，哇、哦，就觉得好漂亮。 嗯， 然后另外呢，你比如说像化妆，因为原来我在广院上学的时候，我隔壁那个宿舍。都是电视系，就是专门就学化妆的。 学化妆的， 哎，对对对。然后他们每每要交作业的时候，都会到我们宿舍来。就比如说，曾经找过两次，一次是说，维泽，我们要交作业啊， 嗯、 交作业。我说你是在我这儿画完了把我交了吗？他说不是，他说那个就是给你画完了，我们要给你拍一张照片， 拍个对比照。 哎，对，然后把这个交上去就是作业。然后给我画成一个老头 儿， 我真的特别老的一个老头儿，我就觉得我天哪，脸上都要掉粉儿的那种啊！这是一个，然后他们还有一次是期末考试的一个毕业作品， 嗯， 就是在我脸上画一个骷髅 哦， 画完了以后，因为要把头发都崩过去，然后画完了以后拍一张照片，如果我不认真看到一看，哇，就是一个骷髅啊，这好有意思 哦， 真的。 哦， 当然了，不止我们宿舍里的男同学们 都被他们 都被画过一遍了。 哦，好，那时候是交作业哈。 啊、 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色彩其实跟家庭更有关系 了，是就是为了生活嘛。 对，大家在装修的时候，甭管是您选择的这个墙面也好啊，包括您的地板也好啊，包括小一点的像软装的一些配饰，它可能都有色彩的搭配在里边。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一些问题，有关于色彩的问题，我们让叶志宏一块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因为我在叶志宏来之前呢，我上网查了一下他的资料，看了看他的设计作品，他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定义他。 嗯， 有一张照片是他在，应该是在他家里边，在他身后有好多的那个奖杯什么的。 嗯， 我一看，哇，真的太厉害了，资深设计师获了这么多奖。后来我一看小标题说，里边有好多奖杯都是他跑马拉松得的。 是， 就是他说就是给他的名号是跑马拉松里边设计最好的。设计师里边最能跑的就是他了，是吧？ 对，是这样的。 现在还依然在跑吗？ 依然在跑，因为我每年至少跑两个国外的全马，因为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义。 嗯、 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不能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直在工作。 嗯， 我是比较喜欢运动。其实除了跑马拉松以外，还有滑雪呀、啊，潜水。 嗯， 我是拿了国际的拍底的潜水证 的。对对对。 我也比较喜欢在我自己的作品里边，大量的去用一些色彩，灵感可能也就是来源于我，在大海里边，看到的一些特别纯的颜色，特别喜欢潜水，就是，您说潜水是那个蓝色鸦片吗？真的是我的头一进入。水下的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嗯、 就是陆地上的事情什么都不想 了，对对， 就是去看海里边的这些生物， 对， 然后看那个纯纯的那个颜色， 嗯， 真的是我们很多的颜色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我觉得海里边的，这些生物给我们带来的颜色真的是很纯很美， 就是自然的颜色是最美的， 是最美的、 嗯， 真的是最美的， 嗯 嗯。然后马拉松呢？也是我每年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跑遍全世界。 哦， 去到每个城市，确实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去到每个城市，然后 以马拉松作为理由吧，然后跑完马拉松，跑之前和跑之后都可以把这个城市深度游一下。今年呢是跑了布拉格的马拉松和柏林的马拉松。其实布拉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布拉格因为它整个城市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所以其实在这些旅行当中对我的设计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还是最喜欢马拉松。我们就提了个头，哗哗哗一直，这还幸亏是掐住了。我们要哪天咱们单聊一期。 好的。 就是因为你说了在整个你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是对身体的一种挑战，另外你也是一个对大自然的不断的汲取。就是因为你在一年四季可能参加的马拉松赛不太一样，那这个城市一年四季的景色它的色彩也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你在跑的过程当中，当你的身体已经是巨疲，就已经疲劳的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说不定看到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就是你对这个城市的感知都不太一样，跟你清醒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是的。 快到终点的时候，保证是灰白黑的，就 濒临晕的状态。 是，马上就要倒了。 好，今天 不过没关系啊，就是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咱们因为我们节目叫住在八七六嘛，所以我们主要是聊跟家有关系的。当然也是你的一个本行嘛。 对， 咱们也可以打成引号的副业， 这是我的强项。 对， 然后等下次有机会，你可以上我们晚高峰的那个节目，咱们两个小时就可以聊聊，比如说，马拉松啊，然后你去过的那么多的城市啊， 跑完之后吃了点什么呀？ 有什么美食啊？ 是一个正宗的吃货， 你看， 对吧？ 特别好， 都可以聊。 今天来早了，要不一会儿别走，接着晚上来。咱回到色彩啊，当然也还是以你来出发，因为你刚刚说的，我在设计房子的时候会放入很多色彩。 对， 你如果把你自己找一个颜色对应一下，你觉得你是什么颜色？今天你穿的是一件红色 啊，我觉得我就是红色。 你就是红色。 首先我的名字里有个红，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红颜色，然后我的性格呢就是比较 open 的，就是比较热情，然后也比较正能量。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人，然后呢就是红色呢它就是本身就是代表热情，然后这种 奔放， 然后比较向上， 然 后你看了之后也比较激动，然后比较激动的一个颜色。然后红色呢，就是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在家居里边是不敢启用红色的， 很少， 很多人觉得 hold 不住。 对， 我前两天跟我一个客户还聊，也是一个女客户，她呢就喜欢红色。他公司的标呀，包括他平常穿的衣服呀，都是红颜色。然后这次他的一个书房想要那种红色，然后我来帮他设计。我是说我就给他定义，我说咱俩都是能 hold 得住红色的。其实很多人是 hold 不住这个红颜色的。 那正好再插一句，因为以前老有人说，哎呀，红色因为颜色太重了。如果要是使大面积红的话，你要 hold 不住的话很难。还有人理解说红千万不能配绿，如果红要配了绿了可就难看了。但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红和绿在搭配，包括在很多的世界大型的一些展上，一些服装秀上都会有。 这两年其实特别流行红配绿。其实你就看那个爱马仕的，它去年出了一款包，包括它的丝巾，大面积的红配绿。但是其实你要说红色，它有酒红，然后有正红，然后有绯红，有浅红，还有橘红。它红色也分很多种，那么是这个就很深了，就是什么样的红搭配什么样的绿才好看。就去看，你去看爱马仕的设计，它的那个搭配出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好，一会儿呢我们再说一说，比如说在家里边我们能不能把红和绿搭配得如此好。当然我觉得这种搭配一定是要有技巧的， 当然， 对， 就是你用色一定是要有节制的。 对， 否则呢就会有很，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肯定就是他们配完了之后觉得，哎呦我的天，太乱了，这是万花筒吗？就每天觉得过得不是特别的舒适。一会儿我们讲一讲这个颜色在家里边如何搭配才能更加舒适。

这是鹅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设计师，如果我们家是小户型，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太多颜色了？屋子特别小，开间20-30平吧，如果我也想在里边让它的颜色更加丰富一些，该从哪入手呢？这是好多人都觉得好像是不是只有大房子空间够多了，我可能色彩点缀的才能更充分一些，小房子一放了色彩特别多就容易乱，会有这样吗？ 会这样， 是吧？ 对，你要是空间比较小的话，你颜色要都是用的特别纯的颜色，然后红黄蓝绿都上的话肯定是特别乱。 嗯， 但是呢其实颜色可以多，但是你要掌控这个比例。我们其实在做整个空间设计的时候，它分几种颜分几个框架。首先就是主体色嘛，就主体色就是你大件家具的， 比如说壁纸啊、地板、 那个不是、 那不算、 还不是，那主体色是大件的家具。 哦，家具的 颜色，沙发的颜色，大件家具的颜色，你一旦确定了之后，然后呢再去找背景色。 嗯， 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墙面呀、地面呀、顶面呀，这些属于背景色了。 嗯， 其实背景色呢可以使用1到2种颜色。 嗯， 然后的话主体色呢要1到2种颜色。 嗯， 然后呢你要喜欢家里颜色多一点，你的配饰上就这些点缀色，就是你、画啊，搭配一些画啊，搭配一些小的装饰品呀、这些你可以多用一些颜色。 嗯， 但是大件的这个家具上或大面积的颜色要单一一点。 嗯， 这样来搭配的话，颜色既丰富了，然后呢也不那么乱。 明白。 嗯，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喜欢红色，我的背景呢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是黑啊，或者是大深红啊，我可以其他的配饰，比如说我可以用绯红啊，可以用玫红啊等等其他的类似相近的颜色，甚至粉红也可以，它只要是这个色调里边的就可以。是这意思吧？也不完全， 也不完全是、就是假如你喜欢红色，红色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个空间当中有一面墙，你可以使用这个红色。然后的话呢，有了这个红色，因为红色它属于暖色系了，那你其他可能就要走冷色系了。那其他你要是保险一点的话，搭配黑白灰，然后就这一面墙是红色，其他都是黑白灰色系的。这样的话整个的空间就会很舒服。因为其他全是冷色系的，只有这一面墙是暖色系的，它就有一个平衡，你待在这个空间里就会很舒服。 这也挺有意思。 就 是如果要都是黑白灰，因为相对比较冷的颜色嘛，点缀一个红，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就类似于你比如说张艺谋电影影，它不是就是那种水墨色，实际上就跟黑白一样。 对， 但是有的时候它出现的某个服装的那个服饰，或者是血的颜色，红的，就跳脱出来。包括你看像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实际上也是他要那种， 是的， 突然穿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从这儿过去了， 对， 然后你就觉得哇、天哪，特别的刺眼。 对 对， 就是有一些冷色调对比，让这些热色的就是火热的这种颜色更加的能够亮眼一些。 对对对， 就像其实我们家也有点这样，您要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们家也有点挺搭配的，挺好的。因为我有一个算是个小艺术品，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朝仰着脖子的狗，一个意象型的小雕塑，就是一个纯红的。当时我看到这个，首先因为它是狗，我喜欢狗，第二个就是因为它那个红色特别正。 对对， 就是我觉得哇，这个红色是我觉得应该红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当时就买了。买了之后呢，我们家整个的那个电视背景墙的那个柜子是一个非常暗的柜子，我当时就觉得这有点太老气了。我把那个一放上去，哎，整个我感觉我们家都亮了，那就像是一个小太阳 了。 对，就一下感觉这一片没有那么死气沉沉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哎，有偶尔的用一些这种大胆的色调在里边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是是， 看着不那么单调。 哎，那就这个问题再多问一句，那颜色你只要搭配好都 OK， 但是有没有说这两种颜色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会有吗？ 目前在我设计师来看的话还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到国，就是你去看一些国外的设计师，他们就非常敢用颜色，他们 做出来颜色，你像我们不能把红跟好像原来就觉得红跟绿不能 放一起，红跟绿不能 配，其实红跟绿搭配好了也可以在一起。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红跟紫这两个也是不能在一起的，但是呢也有搭配好的一些，有一些地毯的设计师会把红跟紫放在一起。 嗯， 就是这个紫的色相跟这个红的色相一定要选好，这两个色相选好之后放在一起也非常漂亮。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后来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大胆，还是后来找到了答案，就是还是大自然的颜色。就是我在潜水的时候真的在海底你会看到一条鱼的身上既有紫色又有红色然后又有黄色，就是其实就是大自然带给他们的一些灵感。 嗯 嗯 嗯， 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有的花也是它有红色在里边，有粉色在里边，也有紫色在里边，只是我们没有去认真的去观察。 嗯， 然后我们自己穿，像我们搭配服装的时候，你就不敢这么搭配，就不敢这么搭配，其实是可以的。 嗯， 只要你的把这个颜色选好了都是可以的。 对， 嗯， 确实是有时候不敢搭配，就怕穿着有人说这个人疯了。 嗯，当然你也不能就是掐头去尾的只听叶设计师的这一段话。 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都是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不能搭配的，于是就在家里边把所有的都堆进去一看，啊，果然好乱 呀， 看起来好， 这个家疯了。 对对对，它其实跟做饭有点像。 嗯， 就是您在放调料的时候，我不能说我喜欢甜的，我就哗哗的可劲儿放糖。 嗯， 最后您发现甜味儿也没突出。 对， 它可能您想要甜，它可能需要点盐来衬托甜。 对对对， 或者用一些其他食材来把这甜给带出来。 对， 它是一样的。 它需要是特别是色彩搭配， 嗯， 它需要你掌控一定的比例。 嗯 嗯，冷暖的对比，然后就是颜色纯的跟这个浅的深浅的对比。 嗯， 就是你需要掌控这些颜色的比例。 嗯， 把这个比例掌控好之后，它就搭配出来也会很漂亮。 明白了。 你就我们看上去就会哦，也可以这么搭配。 明白明白。 为什么可以这么搭配？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里边。 嗯， 其实我原来听过就是法拉利的那个红色， 嗯， 就是法拉利那个车的红色，是说那个设计师调了真是上百种红，就光是红颜色上百种，从那个上百种的红里边，最终挑出了一款红颜色，就是那个法拉利那个红，那个红真的很漂亮。 嗯。 好吧，就是尤其有很多颜色呢，它是具有时代感的。 嗯， 对， 比如说法拉利的那个红，它可能一直红到现在。 嗯， 到现在大家都还痴迷于那个颜色。 对对对， 一看到那个颜色就哦，这是法拉利的那个红色。 对对对， 有些呢也属于是好像慢慢被发掘开来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因为某一部剧的火，有一个叫那个名字叫什么来，什么什么莫什么什么蓝， 延禧攻略的， 对， 里边 有一个叫什么 莫兰迪色， 莫兰迪，对对对。后来有人说莫兰迪不是国外的一个设计师还是怎么样的，他是怎样有用他的名字来设计了这个色彩。 对对对对对， 后来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用这个颜色了。我觉得这种颜色就是你很觉得很意外，首先是中西方的一个对话，同时又是一个隔着很久远的时空的一个对话，但是通过颜色好像找到了一种平衡，这个很奇妙。所以颜色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看一个颜色的时候，他看到的深与浅或者所谓的正或不正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 这个就太神奇了。所以这就是自然给我们的，能够赋予我们的对颜色的一些判断。说这么多咱落地儿一下啊，说这个年画娃娃，他说了他这个就很落地，他说的是软装，比如说窗帘啊沙发套啊，在颜色的搭配上应该注意点什么，怎么能和整体的色调既有相同，哎，又能凸显出它的不同，虽然不同吧却又很和谐。哎呀， 这个问题问的我先说一下，就是其实他可能他要问的是窗帘跟沙发套，是挺落地的。其实窗帘和沙发套其实完全可以用一种材质，一种颜色。 嗯 嗯，因为他们首先都是布的面料， 就是材质差不多。 对啊，材质是一样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么搭配，就是如果沙发我们选择了一个颜色，窗帘选择了一个颜色，然后我们可以把窗帘的颜色做几个靠包放在沙发上， 哦， 它就会很